国医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。三年以来，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34年以来，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。陈老师去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生活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尽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家全体会议你1949年